第97集，冰灾。 与此同时，三路守备军已经往京湖南和江南边界出发，他们将驻守在这里，镇压一切反动势力。这是顾元白的原话。监察处和东陵卫在暗中将大肆购买的粮食分批运到了守备军处，留作之后百姓逃亡边界时的粮食。一队守备军的将领感叹道： 圣上将一切都想到了。 东陵卫的队长沉稳道： 圣上就将这些交与将军了，逃亡过来的百姓也请将军救助。 你放心，圣上吩咐的事我等都会做好的。 东陵卫和监察处的人还需要留在这两地暗中引导百姓逃亡。战争本就会流血，但力所能及之下，无辜的百姓们能少伤亡一个就少伤亡一个。徐雄元说要派兵抢粮，那就真的派兵抢粮了。他本想连附近几个县城之内的百姓家中的粮食都给抢了，但刘言和赵州极力阻止，这样一是后方不定乃出兵大忌，二是百姓家中也无甚粮食，出兵只是凭空浪费兵力。徐雄元听进去了，就领着5000精兵快马加鞭，半日一举包围了怀化府中的陈府。陈府吓傻了，抱着一块好玉欣赏的陈金银也吓傻了。 这是什么事？他们竟然有一天被反叛军的军队给包围了。 陈金银还未意识到这代表着什么，他满脸怒火，直接将手中的好玉给摔碎在地。 老夫倒要看看谁敢动我陈家。 没粮吃的饿得眼睛都要绿了的士兵，他们敢动？徐雄元一声令下，黑压压的士兵顷刻之间如蝗虫一般冲进了陈府，遇见抵抗的仆人就杀，遇见貌美的女人就抱着不放，值钱的东西拼命往自己身上装，一路砍杀到了内院，如入无人之境。他们就像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鬼，都已经被雕梁画栋、奢侈豪华的陈府给迷晕了眼，眼中只看得到金银粮食和女人，尸体躺了一地，血流成河。徐雄元坐在马背上放声大笑，对自己手下兵马的悍勇和狠劲满意无比。他不断吼着： 都给杀了，一个不放，漂亮的娘们回去赏给你们，看看这个陈家到底有多少粮食，够不够咱们吃的。 这就是兵灾，一边抢一边杀，杀完之后还要放一把火。陈金银和儿子们脚步匆匆地被护着逃出内院，士兵们看到了他们，眼中泛起了贪婪。这道贪婪的目光紧盯着他们身上的真金白银，抬臂就要杀害他们。陈金银惊声大叫： 我有钱，我给你们钱，给你们粮，什么都给你们，只要你们不杀我。 杀了你，这些东西就全是将军的了，还有你给。 当朝廷的兵要遵纪守法，当反叛军还遵循什么纪法？自古领兵造反的哪个没纵容过手底下的人弄出兵灾？火光滔天，哀鸿遍野，官府的人一听连忙从怀化府跑了。徐雄元呼吸着鼻尖的鲜血味道，看着烧得都要快舔上云层的大火，许多许多的人在烈火和砍刀之下挣扎，他看着这样的大火就好像看着自己的大业在熊熊燃烧。喊打喊杀之间，徐雄元发觉这陈府不错，全都烧完了可惜，于是大喊道： 西边的院子烧了就行了，剩下的给我留着，本将军今夜就要把贾深辉的据点迁到这处。 陈府遭殃了，怀化府中的其他豪强自然不能干等着，利益相关之下，几方带着家仆急行往陈府而去。他们来到的时候，整个陈府中的反叛军们正在狂欢，处处乌烟瘴气，天边都被烟熏成了黑色，各方豪强心中一凝，感觉陈金银不好了。这一家豪强就这么死去了，剩下的利益全被反叛军瓜分了，这简直就是从他们这群老家伙手里抢食吃。几个豪强脸色很不好看，而徐雄元看到这一大批人赶过来之后，看着他们手中拿着的锄头、斧头、菜刀，不由大笑不已，随即就是眼冒红光。短短几日之内，徐雄元就把怀化府上上下下不主动献上军饷的豪强给杀了个干干净净，毫不留情，血染整个怀化府，彻底是把这地方变成了自己的大本营。而在怀化府的百姓早就在官府逃跑之后也跟着跑了。 几乎在徐雄元刚刚踏平了怀化府中的豪墙之后，反叛军在京湖南造反的消息就传到了江南，假山会中留在江南的人都惊呆了。 怎么就造反了呢？怎么就开始了呢？怎么就踏平怀化府中的豪墙了呢？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不止他们不相信，江南各地扎根于此的豪强们也不相信，他们也不愿意相信。江南的利润太大了，光扬州一个地方每年都是淮商们汇集的点。不说其他，淮南吕氏就是因为江南的利润才能在京湖南站稳脚跟。相比于淮南西，江南和京湖南才是吕氏正儿八经的根。他们怎么能相信反叛军在隔壁省造反？百姓能逃，他们的根就在这儿。万千农田佃户豪宅庄园，他们没办法逃。于是他们打听到了确切消息之后，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豪强们抓住了待在江南的假身会的人，并以此为要挟，让姓徐的安安分分给他们待在京湖南。消息传到徐雄元手里的时候，徐雄元已经住在了整个怀化府最大最漂亮的豪宅之中，坐在沉香木制成的椅子上头，笑眯眯地问各位军师可有什么想法。外头正在挨家挨户的征兵，说是征兵，其实就是抢人。抢了人之后，因为没有军需储备，给个锄头就可以一块上战场，这就是乱世之中的征兵方式。整个怀化府最起码能给徐雄元整出10000乌合之众。军师们挨个看完江南豪强派人送过来的威胁信，俱都沉思起来。在这时，赵州翩翩起身，一脸严肃地问： 敢问将军心中志向所在？ 我徐某人虽然不才，但也想要为这天下尽尽力。 那将军一定要救江南的同僚们了，若是不救，怕是会背上一个不仁不义之名。 哼，徐某人也是这么想的。 为这天下尽分力，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